所以说今晚呢我就讲了很想的令我所举上手上，要是既然无举令我所举上那么是有甚何当呢？所以要既无举就知得乜嘢叫做悲伤，但我但了自身啊，就能够了解呢个大身嘅道理。所以以此悲伤以及大身呢，而譬如啊，住于呢个无住之中，意思即系佢住于一体上，即使你生我，亦都成为少啊，因为有所住着之故。若是无所住着，虽然系毫末。一粒微尘咁少呢亦都係好大呀。我哋到此呢就係法喻顯然，係理事的區別。嗱，如果若呢個三德呢個換色嘅，我哋前文嘅清定心呢就屬於呢個法身德。所謂法身呢係清淨，係因無所住，屬於波野德呀，有波野智慧故，我哋先至可以修行做到一切住得放，系无所执着，系放得下。所以应无所住咧，就系波野德。佢而生其心，生起修行布施六道之心咧，而不住着嘛，所以能够得到呢个解脱得啦。嗱，如果以呢个本经嘅理论啦，嚟到个圆通解释咧，咁啊清净心就系为实相波野嘅本体，系应无所住。属于观照波耶，我哋以呢个清净心而行布施，咁啊即人问是波耶啊，咁啊菩萨行布施之时，乃至行六道之时，应该就用应无所住啊，即是啊清净心。咁啊若有所住着，我修六道万行，咁呢个清净心就唔容易得到显现啦。咁啊，所以我哋虽然修行六道，但系心无所住，咁啊，说明此经从文字波耶，而起呢个观行波耶啊，从文字中我哋受持读诵理解啦，然后就起呢个观照波耶啦去修行，咁由观照波耶嘅修行，先就可以契于啊呢个清净无相嘅实相道理，同埋到此咧。就話無住之理啊，盡顯都無為。向下咧，嗰啲經文啊，好多好多都係只不過勸啊呢個受持此經嘅人咧，要發無上菩提心，要行菩薩道，因為受持此經嘅功德咧係好大，就唔係普通嘅布施之德咧所能比較得上。佢話衰菩提。在人河中所有沙數，在如是沙等行河，於意雲河是身是諸雲行河靈為多否？雖菩提甚多世尊，但諸行河尚多無數啊，何況其沙雖菩提。我今實告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意所行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足多否？衰菩提甚多世尊，佛告衰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就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是如此福德呢，圣前福德此日全部金刚经三十二分钟，应该过了三分一了，属于第十一份，即是过了三分一了。上文一大段经文凡有所说，无非就是讲这个无住之理啊。到此呢，如来举喻较量，以显这个持经说法之功德。咁啊，此经前文已经讲过，亦都有一个人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容易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已经是零为多，讲多到无量无边咁多啦。但是现在所讲这个文呢，先呢以一条恒河里面的沙就当然有很多啦，咁一条恒河的沙已经数不出的啦。但是现在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恒河沙，咁一粒恒河沙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咁啊恒河沙无量啊，所以大千世界亦都无量。咁啊，现在有个人有咁大嘅神通，就系将啊所谓咁多咁多嘅七宝数唔出咁多，咁啊装满咧呢个不可思议之箱里边啦。咁啊，你话拎嚟布施，你所得呢个布施功德啊，多唔多咧？咁啊，当然系多啦。我哋普通世间人啊，系冇一个人做到，也只有大菩萨咧，先至有如是嘅功能可以做到啊。咁啊，但系虽然你以如是咁多嘅宝物啊，去供养此经，或者供养受持读诵广结此经嘅人，佢所得嘅福德咧，与啊所谓呢个法师嘅持戒嘅功德啊，嚟到比较一下咧。这个用恒河沙咁多个三千大千世界装满七福嘅布施咧，这个波就比唔上啊！这个受持此经嘅功德咧，咁来得前进啦。佛须菩提，而恒河中所有沙数，佢如是沙等恒河。咁啊，此几句经文咧，向下就较量啦，就系将较量嘅功德啊，嚟到比之咧。我哋无住身清净心，要受持四句此经为他人说，嗰种个功德咧，嚟到比较一下，睇个边个大。咁啊，当然咧，法布施个功德咧系大过呢个财布施啦。咁啊，须菩提，佛陀空生尊者讲啊，个如恒河中所有沙数，佛咧首先用一条恒河，个如恒河中啊，一条恒河咯。咁佢嗰啲沙咧就好幼细嘅，幼细就好似面咁幼细嘅。你话一条河咁幼细嘅虾嘅沙，你话系咪好多啊？多到真系条数目咧数都数唔出啦。咁啊，如是沙等恒河嗱，首先咧用一个恒河里边咁多个沙，以一粒沙咧作为一个恒河，咁咪一恒河嘅沙无量啊！每一粒沙当一个港堂咧，当然沙无量，个港堂亦都无量啊！嗱，咁如果呢个人啊，以如是七宝，咁啊装满啊咁多咁多无量不可思议嘅所谓恒河沙世界啊，你个布施人所得嘅福咧，当然就系好大啦。咁啊，如是行呢个财布施啊，可以灭除呢个旧障，色界不解脱。咁啊，向下咧就系显示啊，持经所得嘅功德咧，就比之啊，所谓无量无边咁多个恒河沙世界装满七宝嚟布施嘅功德咧，仲要大过话须菩提。佢话如恒河沙中所有沙数，佢话如是沙等恒河，即系话须菩提啊！嗱，好似恒河中先讲一条恒河啊，里边好多沙噶嘛，而且嗰啲沙咧幼细到啊，好似如同嗰啲面粉嘅。当然一条恒河里边咧系有好多好多沙啦。嗱，在我哋南传部洲向北有个山叫做九黑山啊。其次咧，有个大雪山，有个香聚山。咁啊，以此呢个香聚山嘅南边啊，雪山顶之北有一个词叫做阿耨达池，中国话佢哋无叶老啊，原来系一条龙王嘅名字。咁啊，呢个龙王住响呢个无叶老个池里边啊，所以咧佢个名字就叫做无叶老啦。嗱，此一个池中讲有五十有群，系有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咁啊，此一个池系有四个口啊，流水出来，各个所流嘅咧系有一个油巡咁远。咁啊，呢个四个池口咧流出咧四个河门，各绕池一闸，东边流嘅就叫做银牛口啊。出呢个琼渠河，以银沙为底流入呢个东南海。嗱，南边呢个金像口，佢就流出呢个顺道河，所谓金沙混流啊，流入呢 那个西南海。那西边呢，佢就琉璃马口啊，出呢个霍初河，琉璃沙啦混流啊，流入呢个西北海。若是话北边，就有呢个玻璃狮子口啊，出呢个洗多河，我啲玻璃沙混流嗰啲流水啦，入呢个东北海。现在话琼渠河啊。即是从东边银喉银牛口流出的回流40里，那么佛常常在此一个地方说法讲经，那么他每一次讲经说法讲到啊多或者呢在细的方面呢，他都是用这个恒河沙来做个譬喻啊，所以佛每一说法之时，凡是论到这个经里面的数量呢是有多少的问题呢，他总是以此这个恒河呢来做一个譬如。那么以就从须菩提讲，而恒河中啊所有这么多沙，即是一条恒河里面他的沙有到面粉啊，我们哪一家都数不定啊，何况整条恒河这么多的沙呢，已经是很多的恒河。现在都还未算数啊，他说如是沙等恒河，即是一条恒河里面有无量那么多沙，一粒沙呢是当一个恒河，那么无量那么多的沙当然都变成无量那么多的恒河，那无量那么多的恒河那些沙当然也都是无量那么多，数都数不出的，但一粒沙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其中呢，布满七宝力的布施啊，这个人如是咁大心啊，当然佢所得嘅福呢就好大啦。佢话于意嘅云河，佢话是诸恒河沙系令为多否？此就佛呢就问须菩提，佢话于你嘅意思系点样啊？佢话世间上咁多条嘅恒河沙，令为多否？你会唔会话佢呢系多呢？当然就是多啦，因为一条恒河里面的沙呢，它本身的数目已经是有无量无边咁多啊，何况一条恒河咁多个沙，一粒沙相对一条恒河，无量咁多个恒河沙，但是无量咁多的所谓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即是一个恒河沙好多，每一粒沙。当一个恒河，咁啊等于无量无边咁多沙就无量无边咁多恒河啦。一粒恒河就系相等于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然嗰啲大千世界亦都系数唔出咁多啦。现在有一个人啊，将咁多个三千大千世界攞嚟装满呢个金银珠宝啊，你话嗰啲沙系唔系多？嗰啲宝系唔系多啦？佢话于意云河个自知恒河沙系令。为多否？嗱，咁啊，但系当机须菩提尊者，佢早已经啊明白啦呢个波野真空嘅道理，所以既然成佛问啦，佢亦都照呢个事实答复佛，佢话甚多世尊啊，咁一条恒河里边数唔出咁多恒河沙，每粒恒河沙咧当一个恒河，咁啊当然沙无量，故恒河亦无量啦。然后以咁多无量嘅恒河里边嘅沙，一粒沙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呢个世界里边都充满七宝嚟嘅布施，咁啊当然呢个人嗰啲咁样布施啊，就说佢为甚多啦，话甚多世尊啊，话但诸恒河上多无数啊，都何况其沙？嗱，我哋前面都曾经较量过，都系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为多真啦，何况只恒河咁大千世界嘅七宝啊，布施苦佢个数量仲多，所谓不可为喻啊，此就系较量已经咧系定局啦。个须菩提，我今不实言告语啊，就若有善男之善女人，佢以七宝满以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甚多世尊啊，此一段 经文呢，咁啊亦都咧成上文如来嘅法师菩提，佢话我今实言告语啊，咁佛话，佢话我现今咧绝对冇半点嘅妄语，我系真真实实嘅语言来到话俾你听啊，就系、是、佛咧至于正欲较量功德之时，所谓平超凡情，所以先告语实情啊。令受持深信，所谓以所两个字咧，即是话如许咁一解，即系佛现今物，实言告你阿难，佢话切若有人啊，以七宝咁啊装满啊刚才所讲咁多个大千无量大千世界里边，亦都装满咗好多饮食衣服卧具藏咗。你都供养三宝佛法僧啊，你话佢所得嘅功德系多唔多咧？嗱，佛如是问啦，所以当机须菩提尊者要就呢个事实咧，亦都直答：话甚多世诸，只系先为较量审定，下文咧再显示持经嘅功德啊，的确咧系胜过所谓呢个布施嘅功德。个佛告须菩提。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佢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如此功德就胜前福德啊！嗱，咁啊，文中嘅意就系话咧，若果有呢个善男子，有呢个善女人，咁啊，说明咧，凡系受持佛法，男子固然可以受啊，女子咧亦。都可以受啊！咁样现在文字话，如果有善男子或者系善女人，不论男女啦，佢于此经中，呢个文呢个法师咧讲个金刚经，佢领悟金刚经嘅道理啊，所以佢于此金刚经之中咧，咁佢即使唔能够受持全部啊，但系咧佢只要受持所谓一四句偈啊。佢所得呢个功德咧，就系、是、比之以无量无边咁多嘅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嘅七宝嚟到布施咧，嗰、那个功德咧，仲要来得大。所以话乃至四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咧，就系、是、如此嘅福德胜前福德者而讲嘅文义。即是说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即使受持一四句偈，他的福德远远超胜于前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他说即使你受持一四句偈，他的福德也都远远超胜于前说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功德来得大，而且是超胜。因为此经文字波野，即系我哋呢个经咯，落于呢个文字结合经典啊。但因为佢有启发我哋呢个善根之作用啊，所以我哋都叫佢为咧殊胜妙法啊。嗱，咁啊，即使受持四句，佢个福已经远远超胜于现前嘅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嘅功德或者大而且胜啦。何况此经文。在呢个文字波野之中，能够表现啊波野实相同埋观照实相，咁啊其所误入嘅咧，即是话如果啊你能够受持本经，即使系四句，你响呢四句经文里边能够误入嘅，都系误入此心啊！佢又为诸人开示嘅。咁啊，亦都话开始指个金刚实相妙体，能够指到自他都明了呢个金刚波野嘅理论嘅，就系、是、明白此心啊。所以呢个福德就超胜个慈个布施福德啦。因为你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嘅七宝布施之福，属于呢个有为之福啊。不过是报感人天意， 若是我哋就此此机，即使系四句咁少，都系使我哋嘅心系明朗，系无住着，系属于呢个无为法。所以比之呢个财师嘅功德咧，就来得超胜好多啦。所以个大师恒河上多无上何况其他，佢若有善行之善理人物，于此边都乃受四句偈等为他人说。此功德呢都是圣前功德、啊、都不可以为比喻。佛复切须菩提，他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佛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皆应供养。他言佛塔妙，可何方有人尽人手持佛道，则唯有佛。若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第一最上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唯有佛。若尊重弟子，此日第十二品啊。个复说须菩提，随说是经。嗱，点解就随说是经呢？咁有四种嘅道理。第一，就是随说人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学佛，咁啊，因此每一个人啊，亦都平等有机会将自己所学嚟到为众生结缘。所以唔论僧已共俗，凡夫已共圣人啦，唔会拘泥于呢个城市或者喺山林，总之系随随处处啊嚟到说此经，咁啊叫做随说人。嗱，第二咧就嗰只随说义、哦。咁啊，本经所传无论事理权责啦，我哋如果研究读诵依此经去修行咧，唔论佢系事上、理性、权上、实上啊，都能够得到呢个彻底嘅真实义。咁我哋就随说义。第三随说经啊，就系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佢里边无论四句或者一章或者一段或者系半段，或者咧就系全部啊，唔论佢呢个章句前后。嗱，随说咧就第四啦，即系唔拘论在山，亦或在呢个林，亦或在呢个城市。所以现在始终所谓随说两个字咧，就属于呢个经教啊，所以系随顺之故。而说呢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啊，或者一卷，或者半卷，乃至一四句偈等，个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皆应供养如佛塔妙。佢话当知此处，佛呢就系同啊呢个当机须菩提讲嘅。佢话须菩提，你应当要知住啊，要知道啊。既然呢个人受持读诵此个金刚经，那我哋要知得此一个人是成就第一最有之法，而由此经所在之处都是有佛有弟子，咁尊敬咁庄严，所以我哋就应该修呢个供养，供养诸山啊嗰啲出家人多住嘅地方。咁就叫做皆应供养，佢如佛就塔庙啊。嗱，皆应供养，一方面就财供养啊，例如香啊、花啊、灯啊、果啊，咁啊财供养啊。如果法供养咧，就系如法修行，名为叫做供养佛啦。如果我哋唔依佛法修行，咁就不名为叫做供养佛啦。所以话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皆应供养啊！嗱，处就系说经之处，即是系讲经嘅道场，亦即是佢哋超胜之处啊！嗱，我哋始终咧就有一个问题，咁呢个问题系点样去问呢？就系、是、说明啊！这个六道之中本来有三善道和三恶道，那么三善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呢 就屬於地獄惡鬼畜生。三善道呢就是人天以共呢這個阿修羅。那麼現在所說當知此處一切之間天人阿修羅皆應共有而不貪戀，所說的就是三善道。為什麼他又不說了地獄惡鬼畜生這個三惡道啊來到皆應供養如佛塔廟呢？雖知那些地獄惡鬼畜生啊，他們在這個地獄中受苦，那些來不切啊，那些惡鬼的終日飢渴，他受苦的受不切啊，那些畜生和終日彼此打鬥或者為人殺害啊，他真的躲避都避不切啊，他還有這樣的心情來到見到有此經的地方啊，他都去供養呢，是吧，他都去修行呢。所以始終所講呢，所謂供養啊，只是講這個人天阿修羅這三善道呢，因為他重發求福，所以他就廣修供養，不單還能以這個財物香花燈圖果樂來到供養，亦都能發菩提心廣學佛法，修這個法供養。不如佛塔廟啊，塔廟呢畫名啊叫做瑞斗波，中國話叫做方佛，亦名叫做圓寵啊，又名叫做高點處。咁啊，塔廟塔呢就是有這個出生的地方的寶塔，有這個聖道的寶塔。例如佛在哪個地方出生，那個地方就有個出生的紀念塔，他在這個菩提樹下定道，那個地方也都有個聖道的寶塔。那麼佛到任何一個地方轉法來廣經說法，咁啊，嗰个地方咧，亦都有人起宝塔供养，乃至日后波涅盘灭度啦，咁啊，亦都有呢个涅盘塔啊，所以有生处塔，有成道塔，有转法轮塔，有波涅盘塔。嗱庙咧，印度话佢就肢体，咁啊，中国话佢就灵庙啊，庙者就系相貌堂堂咁解。就是我哋廟裏面啦，咁啊供養佛像，咁啊佛像就好莊嚴、好整齊，所以就名為叫做廟。咁啊，二就文中話除説此經，當知此處就係道場，就皆應供養啊，係如同供養佛、供養塔廟一樣。就說明即使是四句多嘢，不是全部啊，只是即使四句咁少嘅啫。你自己受持，或者为人家嚟讲解演说，自利亦都利他，咁啊令到说者即系讲此经嘅人，闻者即系听此经嘅人啊，都能够明心见性啊，咁啊彻底悟明自己呢个化身离体，咁啊从此开悟之后，咁啊而修啊。而佢初初开悟，即系未曾开悟之前，佢就唔知啦。咁佢突然间听到人哋啊，咁啊说此东方般若波罗蜜经，佢了解个中嘅道理而开悟啦。咁啊既然开悟啦，就刚刚开始啦悟到。这个化身的离体啊，所以这个文经之处呢就叫做生处之塔啊。那么日后得成佛果菩提，都是由这个文经之处然后修行，由修行啊然后才得成佛果菩提啊嘛，那么即使是四道塔啊。嗱，佢将呢个四句经文为人家嚟演说，咁啊即时系转法轮塔啦。以此自利利人啊，所谓事理究己，到最后咧化言已不啦。咁啊即时系波涅槃塔。嗱，咁啊呢个塔咧 仲有啊，一種就叫做舍利塔。舍利塔咧就係、是、供養舍利個地方。嗱，咁啊，舍利咧就有呢個全身舍利啊，同埋呢個碎身舍利。全身舍利咧就呢、是、個人去世之後啊，咁啊佢自己了解到生前咧，所謂自己有啲修養嘅功夫，可以保持呢個肉體不壞，但係唔係打針嘅防腐喎。咁啊，古來幾千年前啊，佢邊次有藥水打針嚟到去防腐咧？所以完全都靠佢自己嘅修養，所以歷代嘅祖師咧都有好多肉身不壞啊。咁啊，肉身不壞啦，就名為叫做全身舍利。好似南華寺有個六祖大師，有個堪山大師，有個丹田祖師啊。佢哋呢三位祖師咧，都係肉身存在啊，咁就名為叫做全身舍利啦。嗱，碎身舍利咧，即係唔係完全啦。嗱，例如我哋鸠摩罗什法師一生人翻譯經典，咁啊當然要用個口去講啦。嗱，佢一生人亦都常常講呢個大乘經典啦，咁啊亦都係用個口去講啦。所以佢將近臨死嘅時候，佢發願。他说我一生人翻译佛经，他说如果我未有翻错，所翻译都合乎佛意的呢，他说如我去世火葬之后呢，全身都应该烧烂了，但是我条理呢不好烧烂，那么借此做个信用，证明我翻译的经典呢是完全没错。那么果然呢，他又去世呢，全身都烧了，他说那条理呢佢哋越烧就越靓啊！其实我哋全身咧好多地方咧都系有呢个舍利子嘅，因为唔系完全整个人，属于某一部分咧修功德修得好而有嘅，只系一部分啫。咁就名为佢就碎身舍利啊！嗱，咁啊，若是以此经而论，凡系有人发生读诵全部金刚经，或者有人家发心，咁啊请法师讲全部金刚经，或者有法师佢发心啊，咁啊讲全部金刚经啦，咁你有呢个如来嘅全身啊，即系完全全部咧系讲晒或者念晒。咁啊，或者咧系读诵全经啦，咁啊有呢个如来嘅全身舍利。嗱，咁啊如果随说诵持，即系或者一半，或者咧系四句，或者咧系八句，咁即系唔完全啦。或者有一部分人，佢又唔系好识字嘅，全部咁几千个字，佢未必识得晒喎。佢或者只系识四句。咁佢就受持四句啊，亦都了解呢四句嘅经义，即是唔系完全全道啊。咁就名为咧有呢个碎身舍利塔啦。所以凡系讲说此经嘅地方，以共咧有人受持读诵此经嗰个地方啊，都系呢个无上嘅道场。所谓人天。都要供养啊，嗰啲护法善神都要拥护呢个道场，系最为尊贵。嗱，咁啊，既然我哋修持四句唔系完全，都尚且能够啊，应该要恭敬供养啦。何况有人啊，尽能修持读诵呢？我话何况有人尽能修持读诵，须菩提。他说当知是人成就第一最上稀有之法，就是解释了持经那一类人那种的功德殊胜，不论是受持以及读诵，他这个人的功德是很殊胜很大。那么何况有一个人他的尽能受持，这个的受呢，他生起一个信心的力量，即是能够接受呢你去读诵此一部经啦，你对此一部经呢没有半点的怀疑，那就名为呢叫做受。那念力啊， 就叫做詞，你能夠念啊，咁就叫做詞啦。我就對點，即係對字來讀嘅，我即係唔過半，但係我識字，有幾千個字咁長嘅經文，我唔夠記憶力，我唔會過背啊！我對住佢讀，咁咪佢就讀啦。但係如果可以過背，唔使睇書啦，唔使望經啦，你都可以做得啦，好流利啊！咁就名為咧叫做做啦，所謂背本啊，叫做做。嗱，始終都包括有解説啊，即係如果有一個人佢盡能受持此經讀做此經，咁啊亦都為他人啊講解。与共呢是演说，而因为此经呢亦都有讲他为大圣者说呢是为最上圣者说，既然为大圣的人，为这个最上圣真正的人讲呢，那么必定呢是要包括有这个解说两个字。那么这个受持读诵就是自理，我自己修行呢，他为人解说，那么就是利他了。因此这个受持读诵之下呢，应该仲有解说两个字。那么如果这个人受持四句经文呢，都尚且功德无量啊，所谓六天勇符这些当供养啊，何况有一个人啊所谓反显，即是呢随住上文讲诵四句受持四句都尚应供养啦，更何况啊，此一类人他读诵全文，以共讲解全部的经义啊。所以佛呢从须菩提讲，他说当知此一个受持读诵解说全经这个人呢，就是三生缘具啊，就是他成就这个法身最上之法，无漏无遗，未明绝相，更无一法加之于前，更无一法越之于上，所以名为叫做无上，属于叫做法身德。那若果这个人修持读诵讲说此经，就能够成就这个报身，是第一之法，以这个万德为庄严，将百福成上好，是众圣之尊，更无过者，所以名为叫做第一，属于这个部身。若是受持读诵与共呢，是讲说此经的人，就能够成就化身稀有之法，所谓在天为天中尊，在人呢是为人中尊，在这个天龙八部之中呢是为这个天龙八部之尊，所谓君形散影，随论现身，稀其少有，咁就名为佢哋稀有啦，属于呢个化身德。嗱，咁啊由此而睇咧，能够受持读诵解说此金刚经嘅人啊，所谓具足三身，就名为呢个当知是人啊，能够成就最上，成就第一，成就稀有啊！这个三身圆具的功德了。所以历代以来信佛的人能够受持读诵演说此经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当然呢有他的理论的，他若是经典所在之处，他即为有佛，就若尊重弟子，此就解释了能够受持读诵讲说此经的人呢，固然是殊胜啦，他所讲的亦都是殊胜之法，他在讲经那个地方呢，亦是一个最殊胜的地方啊。那么文中说经典所在之处，话明是经典的话，那么属于这个法宝啊。嗱，即为有佛，就属于法宝啦。我哋尊重此一部《金刚经》啊，就如同呢个弟子咧，系尊敬佢自己嘅师长一样，咁就属于呢个真宝啊。因为尊重弟子， 咁啊弟子咧，咁啊即使咧就係呢個僧道。所以此一段經文，咁啊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亦尊重弟子咧。咁啊，即是咧係三寶都具足，即係有此《金剛經》嘅地方啊，都具足三寶。咁啊，所以我哋應當咧係以恭敬，以共咧係供養。嗱，咁啊，《大波耶經》裏邊講，佢話波耶所在之處，咁啊，波耶係經嚟啦。嗱，咁啊，波耶所在之處啦，咁啊，即是啊呢度所講嘅經典所在之處啦。咁啊，十方诸佛就常在其中啦。十方诸佛即是啊佛宝啦，即是啊此处话即为有佛。佢话此处啊有文殊普贤菩萨啦，唔单话舍利弗、目犍连嘅小乘弟子，亦都有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弥勒等大菩萨在。咁啊，诸菩萨啦。咁啊，即是系尊重嘅弟子啦，所以说明，凡系有此《金刚经》嘅地方啊，都系具足三宝，都系咧有佛法僧存在啊，所以我哋就应该咧系要恭敬，系要供养啊。咁啊，我哋如果平时啊，你哋真系发心咧受持。此一啲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咧，咁啊真系功德无量啊！所以我哋信佛嘅人咧，受持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嘅人咧，系好多好多。除咗念佛、念观音菩萨嘅，都应该咧系以念金刚经或者念地藏经嘅信徒咧，系为最多啦。其之所以咁多人，重持《金刚经》的理由呢，一方面固然《金刚波耶波罗蜜》这个妙力可以断我们那些业障烦恼，得证这个清净法身。你看其实最重要的自古以来有一句，他说长命的金刚，如果这个人想长命呢，他真的要做《金刚经》，金刚者不坏嘛。咁我哋重持此一部《金刚经》嘅人咧，佢就会得到呢个金刚不坏体。咁我哋众生好多都中意长寿嘅喎，咁啊明知道以后总会有人会走人，但系任何人都唔想咁快借走噶。嗱，咁啊如果你唔想咁快借走咧，咪最好就受持读诵啦。此一卷咧系《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啦。咁啊，我早期出家咧，我啊受咗我呢个师公所熏染啊，咁啊我嘅师公咧，佢啊《金刚经》咧，佢真系背到啊，好似我哋持大悲咒咁熟噶啦。相信啊，佢背《金刚经》啊，仲熟过我咧背大悲咒。我哋念大悲咒根本就唔单话唔使睇啦，简直嗰个目语都追唔上，打得啊点样快都追唔上咧我哋嘅口啊！但系佢仲《金刚经》咧。佢仲快過我哋持大悲咒啊！咁既然佢咁熟，當然佢唔會念幾多遍啊為止啊！所以個大行冇事咧，佢就念啊，大行冇事佢念啊！咁啊，結果咧，佢八十幾歲啊，先至去世，咁啊應該都算長壽啦，應該都唔會話啊認為短命啦。嗱，咁啊，所以如果一般人咧，你想話個個都有八廿幾歲，咁啊個個都要受持讀誦啊，此個《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问唱，回于下星期四。